袄娃娃。小平有个布娃娃，穿着花棉袄，小平就叫他花袄娃娃。这个花袄娃娃什么事儿也不干，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洗脸，全让小平帮他干。有一天，小平到姥姥家去了，花袄娃娃赖在床上不起来，没人来给他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洗脸，他心里不高兴，就呜呜地哭起来了。小野兔打这儿走过，听见哭声，趴在窗台上往里一瞧，看见花袄娃娃哭得挺伤心，就推开门进去问他，怎么了？你病了吗？花袄娃娃哭得更厉害了，我没病，我闷得慌。闷得慌，那就起来玩玩吧，今天天气真好，你跟我出去走走。哦，你上我家去玩吧，我有许多好朋友，请他们来跟你一起玩。花袄娃娃点点头，刚想起来，又发起愁来了。小平不在家，谁来给他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洗脸？能光着膀子、光着脚丫出去玩吗？我还没穿衣服呢。小野兔把他的花棉袄递给他，他摇摇头说，我不会穿。小野兔给他穿好衣服，看他光着脚丫，就把他的小红皮鞋递给他，他摇摇头说，我不会穿。小野兔又给他穿好鞋子，接着给他洗了脸，这才出了门。花袄娃娃才走了几步路，就蹲在地上不肯走了。平时他出门去都让小平抱着他，这说出来该多难为情哟，你就说这小草扎我的脚呢。小野兔说，不对不对，这草地软软的像地毯，我光着脚丫走都不扎脚，你穿着皮鞋走怎么会扎脚呢？花袄娃娃没话说了，小野兔把它搀起来说，你快走，树林里有许多许多野花，我带你采野花去。花袄娃娃只好跟着走了，走一段路停一停，再走一段路歇一歇，走了好半天，这才到了树林。小野兔的好朋友小鹿、小猴、小刺猬、小松鼠看见来了个客人，乐得拉起他跳起舞来，跳完舞又带了他去采野花。这里的野花又多又好看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花袄娃娃采了一大把。本来花袄娃娃不是坐着就是躺着，整天懒洋洋的，一动也不想动。这会儿他玩得高兴了，倒不觉得累了。小野兔说，花袄娃娃，你坐着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去采草莓来给你吃。 不，我不累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 花袄娃娃说着就跟大伙去采草莓了。忽然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叫声，狼来了。花袄娃娃吓得把采来的草莓全撒了，呜呜地哭起来。小野兔说，别怕别怕，你跟着小鹿小猴他们跑。花袄娃娃跟着小鹿小猴他们一直往后山坡跑，可是小野兔没跑。花袄娃娃一边跑一边回过头来喊， 小野兔，你怎么不来呀？小野兔，快跑呀！ 小野兔好像没事儿似的，又蹦又跳，自个儿玩起来了。大伙在后山坡躲了起来，从野草的缝缝里偷偷地往下瞧。一只老狼瞪着眼睛磨着牙，一步一步地走来了。花袄娃娃 又害怕又着急，小野兔准会给老狼吃了。他刚想到这里，只看见老狼腾起后腿朝小野兔扑过来，吓得连忙拿手捂住眼睛，哇的一声哭起来。可是接着就听到小野兔在喊，快来呀，快来打狼喽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原来老狼朝小野兔扑来的时候，小野兔往旁边一跳，老狼没扑住它，倒是掉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土坑里去了。这土坑是小野兔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挖的。 打老狼喽！ 小鹿、小猴、小松鼠飞快地跑下山坡来，小刺猬可跑不快，把身子一缩，咕噜咕噜滚下山坡来。花袄娃娃呢，这时候胆子也大多了，跟着跑到土坑边，跟大伙一起拿石头砸老狼。不一会儿，老狼就没气儿了。这时候天黑下来了，花袄娃娃住在小野兔家里。小野兔笑着说，花袄娃娃，让我来给你脱衣服吧。 不，我自己脱。 让我来给你脱鞋子吧。 不，我自己脱。 第二天一早，花袄娃娃自己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洗脸。以前呀，他老是以为自己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其实他去做一做就学会了，还做得挺利索呢。花袄娃娃在树林里住了三天，想到小平该从姥姥家回来了，他也该回家了。这天早晨，他刚洗完脸，小鹿、小猴、小刺猬、小松鼠都来了，他们采了最美丽的花送给花袄娃娃。 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 花袄娃娃捧着一大把鲜花回家去，走到门口正好碰上小平从姥姥家回来了。花袄娃娃对小平说， 往后你别再给我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洗脸了，我自己会， 我还会采野花、采草莓， 别的事嘛，我去做一做就学会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